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61章。一旦影子被贯穿，那么灵皮妖母周身就会出现一个个镣铐般的东西，将它给狠狠地束缚住。影子不动，身体也休想再向前挪动分毫。灵皮妖母爪子狂乱地抓着，后肢更是使命地蹬着，可他被定住的腰部就是纹丝不动。霹雳！就在林平妖母前方不到一米的位置上，莫凡那双眼睛豁然化为了璀璨的紫色，他死死地盯着林平妖母那张狰狞丑陋的脸庞，同样满脸鲜血的莫凡却有狂笑之意。充斥着天地间最强元素的雷霆星子在莫凡面前排列，这些早已经成为莫凡最熟悉力量的雷电元素，他们要比暗影终结魔法的释放速度还要更快。星子连成鬼，星轨交织成星图，雷系星图豁然呈现，磅礴的能量几乎浇灌下来，就凝聚在了莫凡的一指上。死！莫凡往后一跃，单手指着林皮妖母的头顶，雷云瞬间成型，气势磅礴。只听见轰隆隆的巨响，整个一片混乱的中央体育馆上空，粗壮的雷电破开了一切，无比触目惊心地打落了下来。那一抹惊艳的紫色，那毁灭一切的能量，当在舞台轰然炸开的时候，就感觉时间就此定格了。火系的终结魔法猎拳与雷系的终结魔法霹雳可以说是元素魔法之中威力最为恐怖的技能，但这两者又有明显的不同。猎拳那是几乎呈现一个扇形角度的轰击，可以将面前一大票的敌人都给轰成粉末，霹雳那仅仅是一道笔直坠落的闪电，能够轰击的目标往往也只有一个。可是作为元素之首的霸道雷霆，到了终结之后，他们的霹雳的毁灭性是无与伦比的，能躲开毫发不损，被击中当场毙命。莫凡在对付金黄女妖的时候从来都不敢使用雷系终结魔法，那是因为霹雳的威力太恐怖了，能活生生地将青黄女妖连同被寄生的女孩一起轰成血雨。可现在这简单粗暴的霹雳用来消灭林皮妖母这种制邪的生物再合适不过了，莫凡不会有一点手下留情的。轰隆隆的巨响持续着，雷电的轰鸣在整个中央场馆回荡着，随着舞台上所出现的一个焦黑的大洞，随着灵皮妖母化为了一具焦黑近乎粉碎的尸体倒在雷电窟窿下面，这整个体育馆那些青黄色的妖怪们也好像被斩断了命脉一般，纷纷地倒在地上痛苦地哀嚎了起来。学生们还在逃，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想赶紧离开这可怕的地方。一些稍微有胆识的，他们趁着那些青黄女妖倒地痛苦扭曲的时候，急忙将那些被袭击的同学给救下来，然后朝着安全的地方跑去。比较冷静的在和女妖战斗的学员们则仍旧一脸警惕地盯着青黄女妖们，他们手上始终持着一个魔法，以防再次被袭击。整个中央广场或许还是一片混乱，可人们也渐渐地冷静了下来，他们远远地望着那些倒在地上的青黄女妖，刚刚还处在一片恐惧与死亡之中，这一下却是一脸的茫然。他们并不知道有人将林皮妖母给杀了，他们只是那样远远地看着，然后看到那些青黄女妖慢慢地褪掉林皮，看到林皮里有粘着的液体的人在试图爬出来，没人敢轻易上前，天知道他们究竟是人还是妖魔。舞台上莫凡整个人都瘫软在地上了，他的腿肚子不停地打颤，此时他也很后怕呀，假如唐月老师给自己的星图之书再慢上一点点，自己就变成这爪下的亡魂了。还好活下来了。嗡嗡的，就在莫凡打算无力地往后躺的时候，脖梗上的小泥鳅坠却不安分地叫了起来。莫凡实在没什么力气了， 可也架不住小泥鳅这么撒娇啊，只好勉强爬到了鳞皮妖母的尸体处。 哎，这么恶心的灵魂你也要啊？ 莫凡有气无力地说道。从一开始进入体育馆，莫凡就在寻找红点战斗，再经历了这一次与鳞皮妖母的大战，他真的有些精疲力尽了。小泥鳅坠好像对鳞皮妖母的残破非常有兴趣，当莫凡自己凑过去看的时候，发现一个幽蓝色的萤火虫光点慢慢地从鳞皮妖母的尸体当中飘了出来，好像听到了小泥鳅坠的呼唤，萤火虫魂魄乳燕归巢一般地飘向了莫凡胸前的坠子里。 这是精魄， 莫凡满脸惊愕地说道。由于获得了地圣泉的庞大能量，现在小泥鳅坠已经对那些所谓的奴仆级的残魄不感兴趣了，甚至精魄都已经不能够对他有任何的提升。可鳞皮妖母那是战将级的生物啊，这一个战将级的精魄在市场上最低也能卖到1000万呢。 小泥鳅，这精魄你是不吸收的对不对？ 莫凡一副商量的语气道。地圣泉所蕴藏的能量太过庞大了，现在小泥鳅已经提升到一个很高的级别，除非是其他类似于地圣泉的天才地宝，否则他多半不是很有兴趣。但小泥鳅坠本身具有收集残魄和魂魄的能力，这精魄要是收起来然后拿去拍卖，绝对能大赚一笔啊。莫凡忍不住亲了一口自己的小泥鳅坠，结果不小心脸上的血滴在了上面。莫凡赶紧用手把自己的小宝贝给擦干净，不敢让小祖宗受一点点的委屈。经过很好的协商，小泥鳅坠也觉得这精魄食之无味，作用不大，勉为其难的不吃了，帮莫凡保存在坠子里。这让莫凡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这次真的是拿命在搏呀，还好收获也是相当的大。嘣的一声巨响，正在莫凡打算休息的时候，突然间体育馆上方的钢化玻璃发出了一声巨响。莫凡猛地坐了起来，却看到了相当骇然的一幕，一只青色铁蹄巨兽从夜空中踏落，那一脚踩在无比结实的顶棚上之后，竟然生生地踩碎了，无数的碎片从空中洒落，青色铁蹄巨兽魁梧的身材一落而下，就像有一座肉形小山砸落下来一般，落地之后竟然震得整个体育馆都有些摇晃了。这青色巨兽踏落的画面极具视觉震撼，看得莫凡都不由得呆住了。更惊人的是，这巨兽擎天巨角之间已经有个男子站立在那里了，巨兽跟男子体型不成比例，然而却可以明显感觉到这名男子才是巨兽的主人。他目光扫视着这体育馆，看着那些倒在地上痛苦扭曲的青黄女妖，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了舞台上的莫凡那里。 冲进去，坚决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妖魔。 不远处中央场馆入口处，一队穿着整齐制服的猎法师冲了进来，这些猎法师们实力都不低的样子，各拥有位移的技能，或驾驭着风鬼杀戮，或是使用地波之术平移，或穿着铝模具狂奔。为首的正是一名光头男子，他的速度相当之快，从中央场馆的这头瞬间狂直到了那只青色巨兽的面前。 在哪儿？巫妖在哪儿？ 光头队长面目凶煞，从他身上的霍霍的杀气就能感觉到这家伙屠杀妖孽数不胜数啊。 巫妖死了。 巨兽头颅上的男子缓缓地开口道。 死了？猎王不愧是猎王，我们人都还没有冲进来，你就将母妖给杀死了，就是可惜了那些被寄生的女学生们。 光头队长说道。 他们都还活着。 巨兽头颅上的男子说道。光头队长马上环顾四周，却也发现很多青黄女妖的尸体中都慢慢地爬出了一具具看上去疲惫至极的女孩们，她们肌肤苍白如纸，有些更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养分一样，竟然瘦得皮包骨头。 那小子杀了母妖？ 光头队长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猎王点了点头，这个结果同样出乎猎王的意料，因为从某些监控摄像头的画面中显示，那一闪而过的鳞皮妖母实力已经达到了战将级。 救人吧，别让这些女孩留下别的阴影。 猎王开口说道。 是是。 光头队长还没怎么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命令救援队的人将那些女孩给保护了起来。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62章。 莫凡，莫凡！ 小萝莉玲玲紧张地往舞台上的位置跑。 丫头，我在这儿呢。 莫凡躺在那儿，疲惫地朝着他招了招手。莫凡是实在没力气爬起来了。战斗结束之后，他身上那些伤突然间一起发作了起来，疼得他真的有些站不稳了。 你流了好多血。 玲玲看到莫凡脸上都是血，眼圈忍不住红了起来。还没进入体育馆的时候，莫凡是活蹦乱跳、英俊潇洒的样子，而现在呢，身上不知道有多少道血痕，尤其是脸颊上的伤口，那从额头到鼻梁，再从两边滑到侧脸的大大伤口，玲玲可以想象到莫凡对付女妖的时候有多么的危险。像这种伤口再深个些许的话，也许就一命呜呼了。看见总是一脸老气横秋的小玲玲哭着鼻子，莫凡也不由得咧开嘴笑了起来。这丫头终究是个小姑娘。救援队那一边很快就派了一名魔法师过来，他是一名治愈系的法师。 美女，我会不会毁容啊？ 莫凡看到这位身穿着乳白色制服的治愈系法师，忍不住问了一句。 不会，这种伤不需要多久就能够好了。 治愈系女子笑了笑，开始为莫凡疗伤。治愈系魔法的神奇，莫凡是见识过的。果然，那些已经深到肉里的伤口在乳白色华光之下，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着，就连脸上的肌肤也在慢慢的生长出来。 你这样都没死，我也是服了。 顶着一个黄色脑袋的赵满言走了过来，看着正在治疗的莫凡。赵满言自己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在三楼要对付的青黄女妖数量绝对不下20只。看看他身上的一道道伤，就知道他也遇到了生命危险。 好了，你去领功吧。哎，别忘了我的雷系灵种。 莫凡对赵满言说道。 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 赵满言点了点头，看了一眼这一片狼藉的场馆道。 拥有了雷系灵种，想必你也可以以一个很高的姿态入主校区了。 主校区？ 莫凡不解地问道。 你不知道吗？青校区事实上只是明珠学府的称之为外院吧。这里聚集着大量考入明珠学府的人，所有入校的学员都可以在这里逗留4年的时间，但是只要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去进行主校区的考核。你可以去问问这整个青校区多达30000多名的学员，又有哪一个不是为了进入主校区而拼命修炼的。 赵满言坐在旁边，也不着急去领这次功绩。赵满言其实倒还有些犹豫的，这次能够救下那100多名被寄生的学生，那全是莫凡用命去杀掉母妖，想必事后这些人一定会非常感谢救了他们性命的人。而这份殊荣本应该属于莫凡，自己这样拿了去的话，有些愧对良心呐。不过赵满言并没有打算就此拒绝，他也知道莫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相信一个雷系灵种对他的意义远比他得到的这些贡献要大得多。莫凡将名卖给他，他赵满言的世家也愿意花钱买，合作愉快罢了。赵满言走后，玲玲有些诧异地看着莫凡，不解地问道。 明明是你杀了妖母，为什么非要说成是他呀？难道你不知道这件事的影响非常大？以你自己的力量救活了那么多人，你得到的好处不会少的。 哇，实力的提升对我来说更重要，灵级雷种太贵了，我根本就买不起。不提升实力的话，我怕2年之后的猎人争霸 我还是一个渣渣。莫凡喘了一口气道， 可是凭什么给他呀？就因为他是世家子弟吗？ 玲玲撅起嘴来，显得有些不开心。只有他知道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莫凡用自己拳头打出来的，本应该享受赞扬跟表彰的人是他，为何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打打下手的赵满言了呢？就因为这个赵满言是世家子弟吗？我自己愿意的。哎，你可别坏了我的事儿，我真的很需要那个灵级雷种，所以杀死母妖的人是赵满言，这就够了。 哼，好吧。 玲玲显得不太高兴，小脸颊鼓鼓的，呢喃道， 你刚才说的猎人争霸，你难道想参加吗？ 嗯，一定要参加，而且要拿头奖。 莫凡严肃地点了点头。 猎人争霸里面全都是全国最为出色的年轻猎人，他们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个个都身经百战，想拿头奖相当困难呢。 玲玲说道，所以啊，这两年我要拼了命提升实力。莫凡说道，猎人争霸的事情前几天玲玲就听莫凡说过了，本来玲玲以为莫凡只是想去搏一搏，可现在看来他对猎人大赛的执念非常强，甚至直接放弃掉这次无比高尚的荣誉，换取一个可以提升实力的灵品雷种。猎人争霸四年举行一次，其奖励应该是所有国内大赛之中最为奢侈的，很多年轻的猎人为了成名都会费尽一切心思去在这个猎人争霸中夺冠。玲玲也纳闷，其实觉得莫凡即便参加两年后的猎人争霸依旧为时过早啊，更别说拿头奖了。 咦，你是为了头奖？ 玲玲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开口问道。 嗯， 我没记错的话，头奖是个异魔具吧？这异魔具确实是最为昂贵奢侈的东西，可对你现阶段来讲它不是完全必要的呀。我觉得要异魔具还不如来件楷模具来的实在，你身上的魔具真是少得可怜。 玲玲说道。玲玲其实见过很多世家子弟，那些出色的世家子弟至少都拥有半套魔具在旁，比他们自身的魔法技能还多。再看看莫凡，明明实力要比世家子弟强那么多，从头到脚就一件还算拿得出手的血兽靴。至于那连骨盾，压根儿就不能算魔具了，根本无法适应现在级别的战斗。 玲玲觉得莫凡现在最好还是分别把盾魔具、铠魔具、斩魔具这几个主要的魔具给收集齐。 一魔具就算了，这东西可遇不可求。莫凡见玲玲分析的头头是道，却没有做解释。 算了，我不说就是了。 玲玲没有再追问，反倒同意了莫凡的做法。莫凡看了他一眼，小丫头倒是很认真地说道， 每个人总有想要变强的理由。 莫凡愣了愣，也不禁笑了起来。 是啊，每个人都有变强的理由，很多人变强的理由又往往很简单，至少我的就有些简单，心里有一位天使，怎能让他没有翅膀呢？ 躺在担架上，莫凡右手枕着脑袋望着天空，穹顶被巨兽踩坏了，一眼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夜空。疲倦昏睡中不禁在想，当他看到异魔具时，脸上的笑容一定会像这星空一样美不可言。明珠学府青校区一共有3万多名学员，事实上这个只是按照正常流程考入到明珠学府的学员有3万多的样子，加上其他特殊情况入校或者住校的，其实已经多达5万人。莫凡刚入学之后就在风口浪尖上，搞得他其实很少跟别的学生接触，哪怕是自己召唤系的同学都得对他敬而远之。莫凡确实是为他们夺回了召唤系的资源，可也将他们召唤系的名声给彻底搞臭了，现在他们召唤系的人出去吃个饭都跟过街老鼠一样。然而每个月一次全校大会上，当李院士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那就是这个一度被认为全校公敌的大魔头莫凡竟然做了一次惊人的见义勇为之举。体育馆变妖事件在这段时间可是传得沸沸扬扬，那亲身经历的4000-5000名学生在放假过后将其传承了很多的版本， 事实上，新闻媒体对这件事儿也进行了报道。校园发生的事情总会受到高度重视，只是像鳞皮妖母这种如同病毒瘟疫一般的生物钻进来，也并非是谁的过错，处理上就少了谴责，更多的焦点就在处理和解决上。这次事件确实也有人死亡，死亡的人数却被控制在了10个之内。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这种妖魔瘟疫，动辄过百，多则过千过万，10名死亡者得到了政府的体恤，同时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63章。悲伤的事情，媒体和政府都不会过度的去宣传，更何况这次事件能够控制在10人以下的伤亡，重在于有人及时冒死杀掉了妖母。全校大会上，李院士就特别叫来了那个对这次事件做出极大贡献的人。3万多名正常学员遍布大操场，他们除了惊叹解决这次危机的人竟然是一名光气魔法师之外，更感慨的是参与其中协助的人竟然就是臭名昭著的召唤系莫凡。这个学校在木奴娇做出捐赠之前，每天每夜都有人在骂莫凡，可今天却要全体学员去赞扬他，让太多人脸上的表情都无比怪异了起来。 奇怪，怎么会是他杀了鳞皮妖母？ 茫茫人群中，一小撮人的治愈系内有一名清瘦的女孩满脸诧异地说道。 怎么了？ 女孩的舍友也不解地问道。 没什么，原来他就是莫凡。 治愈系女孩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目光却牢牢地注视着站在一旁的那个男子。学校是极力表彰那名光系学生，可在这名女孩看来，光系赵满言才是协助者，真正杀死鳞皮妖母的一定是那个莫凡。 话说当时情况是很混乱，但我清楚地看到有一道霹雳击中了一个青色的鳞皮妖怪，我还以为那是鳞皮母妖呢。 这时候人群中有人窃窃私语了起来，当时在场的人也不算少，那时候的场面确实是谁也不顾谁，但舞台上的战斗那么醒目，不可能没人看见的。 是啊，我也记得是一道终结的雷系魔法杀死了那只青色的妖魔。 可能赵满言除了是光系终结魔法师，还是雷系终结吧。 也不对呀，我们当时好像还看到了火系终结魔法，那火系终结魔法是谁释放的？ 议论之声响起了，虽然媒体和校方公布的都是赵满言杀死了鳞皮妖母立下功劳，但学生们之中还是流传另外一个版本，说是一名拥有火系和雷系的英俊不凡男子在舞台上杀死了鳞皮妖母。很多在现场的人深信不疑，不少人也怀疑过那个人是拥有雷系之力的莫凡，奈何莫凡是一个召唤系和雷系学员，这个版本就不攻自破了。 你们相信我，我当时就在舞台附近，我是亲眼看到莫凡和鳞皮母妖战斗，他还召唤了他那只幽狼兽，最后是用霹雳杀死了鳞皮母妖。天哪，那只鳞皮母妖绝对是战将级的生物，莫凡是一个人把他杀了，我都看到他脸上在飙血。 其中一个男生怪叫的道， 有病啊，他一个终结魔法师怎么可能又有这么多血？更何况你都说他脸上飙血了，你还认得出来？ 我靠，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在莫凡和鳞皮母妖一起从空中舞台掉下来的时候，莫凡还只是一边脸受伤，他一直在流血，但我怎么可能忘记我仇人的脸？一定是那个召唤系的莫凡，是他杀了鳞皮母妖。 那个男生非常肯定地说道。 你肯定是当时吓傻看错了，事情公布了呀，你还在这说什么？ 有黑幕，一定有黑幕，不行，我要把黑幕给找出来，为真正的救人者抱不平。 看到真相的人也有，可惜莫凡后面被抬出去的时候，这脸实在是已经面目全非了，都是血。 既然官方公布的是赵满岩，大家就觉得是赵满岩了。至于其中的黑幕嘛，确实有黑幕啊，只是这个黑幕是莫凡和赵满岩自己策划的。正如他们两个一开始就商量好的，一个为钱，一个为名，何乐而不为呢？全校大会结束之后，莫凡原本还习惯地错开人群高峰期去吃饭了。仔细一想，自己现在也勉强算洗白了吧，协助救人那也是很正义的事儿啊，何必还得背那个臭名昭著的锅呢？莫凡和赵满岩俩人狼狈为奸，特意到了不错的餐馆美美地吃上了一顿。 莫凡，你也知道林奇雷种都是供不应求的，我们打算周天到国贸中心参加拍卖会，到时候那个林奇雷种我们一定会花钱买下来，买下来就直接送给你，如何？ 赵满岩对莫凡说道。拍卖会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吗？莫凡问道。 有啊，你有什么东西要卖或者有什么要买都可以去那儿。这样吧，周天我带你去。 赵满岩说道。行，带我去长长见识吧。莫凡点了点头。莫凡手上有一个战将级的精魄，这东西你总不能卖小商小铺里啊，千万级的东西都是能够竞拍的。莫凡打算把这个精魄给卖了，手上也有一笔资产，然后买上一个好一点的盾模具。斩空老大送的连骨盾算是彻底报废了，正好莫凡现在手上也算有了一点钱，赶紧去补充一件趁手的模具来，否则再遇到鳞皮妖母这种级别的生物，自己能不能活下来就不好说了。买不到盾模具的话，看看有什么能够提升其他实力的东西。不久之后就会有主校区考核了，到时候恐怕要和学校那些早已经对自己带有仇恨的高手们见面，没点拿得出手的东西怎么继续装得起来呢？事件虽然轰动一时，但随着时间的过去终究会平息下去的，更何况现在很多人的焦点都在赵家出的那个年少英才身上。赵满岩也确实是一个浪荡之人，从开学一直到体育馆事件，这货给莫凡的印象就是泡妞，除了泡妞这家伙好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借助这次机会一跃而起，成为全校知名的风云人物，确实是一件蛮神奇的事情。还好赵满岩这家伙也知道知恩图报，有事没事就会介绍几个漂亮女孩给莫凡，奈何像莫凡这样的正人君子一般都是拒绝的。约好的周末那天，莫凡同赵满岩一起到了国贸中心。国贸中心的顶楼有一个竞拍场，竞拍一般都是一个月举行一次，莫凡以前是没来过这种地方，也算托赵满岩的福得到了一张通行证。 这个拍卖场是有限制的，要么你花一大笔钱在这里买一个会员，要么你得获得一定的地位，像猎者联盟里边的猎人大师才有资格到这里竞拍，其他几个势力世家都需要一定的身份。 赵满岩一边引路一边给莫凡解释道。也就是说没有地位的人有钱都不能买到这里竞拍的魔法物品？莫凡说道。 对，魔法师需要的东西无论是哪个级别都是紧缺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削尖脑袋都要挤入某些势力高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资源极其稀缺，不是所有魔法师都跟猎者联盟那群不要命的家伙一样赶到荒山野岭去掘金，另一方面一些固有在安界的资源又早已经被大势力给霸占瓜分，牢牢控制。其实啊，我还是蛮佩服你的，你什么背景都没有，竟然能够修炼到现在这个级别。要知道所有能够上位的魔法师，一种是苦修和玩命的，另一种就是向大势力签卖身契的。 赵满岩说道。我有东西要卖得去哪儿啊？莫凡顺口问了一句。莫凡现在的家产也有一些，学校之前给的奖学金200万，随后那位委托男子追加的委托100万，本来是要求将他妻子安全带回来，可是他知道他妻子差点成为祸患之源并被莫凡直接斩首了之后，也还是将100万委托金付给了莫凡。他知道被寄生有多痛苦，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至少帮他妻子解脱出来了，再加上之前150万的委托金，莫凡现在好歹也是一个有315万财产的男人，在学校包养一个女大学生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不过根据赵满言说的，今日的竞拍会所有的东西价值都超过了500万，这让莫凡有些哭笑不得，自己拼死拼活的赚了这么多钱，还竞拍不起这里任何一件东西，这世上果然还是有钱人居多呀。 你要卖什么？ 赵满言询问道。 战将级的精魄。 莫凡也没有隐瞒，毕竟自己要卖这东西估计还得借一下赵满言的身份。同样的话，要在这里竞拍的话，要么需要会员，要么达到一定的社会地位。说起来，小丫头玲玲那个猎人大师的称谓确实很重要，否则真的很难在魔法师领域混呢。 小事一桩。等下，你说战将级的精魄？ 赵满言突然间愣住了，瞪着眼睛看着莫凡。是啊，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64章。 你小子走的什么狗屎运呢？战将级的精魄都被你得到了，是那只母妖豹的？ 赵满言一脸惊愕地说道。莫凡也是纳闷，赵满言这家伙怎么跟自己一个德行啊，满口的游戏用语呢。 我也没有想到啊。 莫凡点了点头。 服了，我真是服了，别人杀了不知多少战将级的妖魔，都不见得能够弄到这种东西，你这家伙就杀了一只。不过想想也是啊，这鳞皮妖魔想必于其他战将级的妖魔来说确实太特殊了，越特殊的生物死亡之后灵魂化为精魄的概率就越大。可话又说回来，你小子怎么会有亡魂器皿啊？这东西可不是一般的鬼啊。 赵满言脸上的表情何止是羡慕啊，他这种世家子弟所得到的资源也不是无限的，像灵级元素种和战将级精魄这种东西一样宝贵至极，世家不可能无缘无故就给他们这些年轻一辈。反正赵满言在世家这么多年也没有得到过价值这么高的东西。再看看莫凡这货，先是跟自己世家交易得到了一个雷级的灵种，更让赵满言意外的是，这货还得到了一个战将级的精魄呀。要知道鳞皮妖母会出这种东西，赵满言也会冒一下险呢。亡魂器皿？莫凡有些不解地问了一句。 没亡魂器皿你怎么收集精魄？亡魂器皿这种东西只有某些钻研于研制的亡灵系法师才能够炼制出来，这种东西是用来收集残魄和精魄的。我印象中最差的亡魂器皿一个也要500万左右吧，你这种能够收集战将级精魄的，每个1-2千万都未必买得下来。 赵满言说道。一个收集器皿竟然这么贵？莫凡也是吓了一大跳。其实莫凡很早就发现这事儿了，那就是残魄与精魄这种东西似乎只有自己可以收集，像之前和自己一起的猎妖小队们，他们对残魄精魄都从来不感兴趣，甚至看都看不见那萤火虫的精魄。 大哥，精魄是用来做星辰魔器、星云魔器的，原本除了亡灵系法师谁都无法收集这种东西，现在有人研制出了亡魂器皿，这器皿当然贵得离谱啊。你想想，一个初阶魔法师用的最差的星辰魔器价值都是500万到1000万了，运气好多得几个精魄，整个一夜暴富。 赵满言说道。莫凡暗暗点头，原来收集精魄这种事儿只有亡灵系法师才能做到，难怪以精魄为原材料的星辰魔器、星云魔器会那么稀有，亡灵系法师就不常见了。 小泥鳅，原来你本事这么大，我越来越好奇你这家伙从何而来了。 莫凡看了一眼自己胸口中挂着的小泥鳅坠，暗暗地对他说道。 走吧走吧，我帮你啊把精魄加到拍卖单上去，肯定卖个好价钱。 赵满言说道。莫凡此时也有些小兴奋，很期待自己的这精魄到底能够卖到什么价格。 能不能在上海市区买栋房呢？ 没多久，赵满言就从鉴定厅里边跑出来了。一般来说，拍卖单子确定好了之后是不会有更改的，但战将级精魄这东西哄抢程度比灵种还要猛，有哪个前来参加竞拍的人不希望这种东西出现呢？很快主办方就临时将这战将级的精魄安排到里面竞拍了。 我让那位老师傅鉴定了，他说这种寄生妖魔的精魄相当特殊，而越特殊的精魄做星云魔器是最容易成功也最容易出高品的，所以你这鳞皮妖魔的战将级精魄起拍价就得1000万，2000万算是物品的本值，若是碰到大户争抢，抬到2500万都不成问题。 赵满言一脸羡慕地说道，这货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真就希望鳞皮妖魔是他自己亲手斩杀的。不过赵满言也知道，自己一个没有亡魂魔器的人，即便亲手斩了妖，那也无法收集精魄。 还有，鉴定师说你这战将级精魄保存得相当完美，要么是一名相当出色的亡灵法师所为，要么器皿级别很高。哦，对了，你怎么会有那么高级别的亡魂器皿呢？这种东西很少见的。 赵满言喋喋不休了起来。祖传的，我家穷，但也就祖传了一个这玩意儿。莫凡没有明说，含糊的过去了。 你不去当亡魂系魔法师太浪费了。 赵满言也没有追问下去。不过赵满言已经发现一个很大问题了，貌似自己一直以世家子弟富二代自居，可现在跟莫凡这位暴发户比起来，自己才是个屌丝好吗？正要步入到竞拍大厅，莫凡正想参观一下这里的富丽堂皇，偏偏很快自己的视线就被一张臭脸给占据了。这张脸就跟莫凡欠他500万似的，看的是那么的不舒服。 是你？哼！ 那张臭脸冷哼了起来。你是谁？莫凡问道。臭脸一下子气得七窍生烟。老子是白藏风。白藏风你懂吗？魔都四大世家白大世家的大公子。 我是白藏风。 白藏风的脸色更臭更沉。想当初在新生大赛上，白藏风原本要以终结者的姿态将作威作福的莫凡给干掉，由此成为学校的焦点人物。谁知道对方一个照面就是要命的霹雳，打得白藏风狼狈至极，还被顾汉老师给赶了下去。那一天他白藏风真是丢尽了颜面呢。这就算了，穆家的穆奴娇这心机婊输了就输了，竟然以捐赠的姿态博得了无数人的拥护。这几个月以来，白藏风已经被自己的长辈给骂得狗血淋头了，又时不时的会说， 你看看别人穆家女儿家却心思广博，你白藏风一个大男人就跟废物一样。 这些话被白藏风的长辈变成了无数个版本，一回家就挨骂，搞得白藏风连生活费都紧缺的要命，成天被关起来修炼。这一切就是拜莫凡所赐的。然而这个让自己好几个月都过得跟孙子一样的家伙，竟然连自己都不记得了，白藏风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 我告诉你，当初若不是你耍诈，我一个手指头就能够捏死你。入考主校去那天，你等着瞧吧，我不把你打成狗，我就不叫白藏风。 白藏风也是被莫凡气着了，指着莫凡的鼻子狠狠地说道，这个仇白藏风不可能不报。这学期他在青校区注定要因为开学初的那件事默默无名了，但用不了多久他便翻身了。不管是木奴娇、赵满言、沈天笑、罗宋，还是最让他痛恨的莫凡，一个个的都要被自己踩在脚下。他白藏风以白家年轻一辈最强的姿态入校，不光要让那些普通学员觉得高高在上，更要比世家子弟更强。白藏风说了狠话之后，就一摇一摆的走入到了竞拍大厅之中。莫凡看着这家伙也是一阵莫名其妙。等对方稍远了一些之后，莫凡才转过头问赵满言，哎，这个白藏风到底是谁啊？ 哼，就是斗兽大赛那一天 被你个霹雳吓尿的家伙，他也是中介，结果被你秒了。 赵满言笑个不停道，哦，是他呀，当时解决他太快了，我没有看清脸。莫凡说道。正在走阶梯的白藏风估计也听到了这番对话，身子一个踉跄，差点没摔下去。 妈了个巴子的，欺人太甚了，等着瞧，别老子等着瞧。清校区之争不过是一群小孩子的打打闹闹，等到了主校区，哼，鹿死谁手还说不好。 赵满言果然很有诚意，拍卖会开始没多久，那灵吉雷种就抬出来了。赵家的人也不废话，甭管别人出什么价，就摆出了一副这个灵吉雷种我们赵家承包了的姿态。 灵吉雷种的价格生生被抬到了有2800万，赵家最后还是买了。 用一个莫须有的名头换价值高达2800万的雷系灵种，莫凡怎么都觉得值了。至于赵家因为这次解救危机的头功获得了多少，莫凡就不能够计算了。像这种大家世家的得失往往不能够算一时的。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65章。 2800万，由这位先生竞拍成功。此灵级雷种胎场我已经介绍过了，还是禁不住再说一些。该雷种是从天山一座常年与雷云相接的山峰顶端取来，称之为千钧。当释放雷系魔法的时候，千钧将对周围的空气造成极强的冲击力，产生的空间震荡效果便让其比凡雷强上很多。我们都知道凡种平凡，灵种灵性，所以我由衷的希望采自天山又远道而来的灵品千钧能够有一个好的主人。很抱歉，我今天的话有些多了，那是因为采下千钧的那位猎人是我的朋友，他因为千钧而殒命，是他的朋友冒着生命危险将其带回到城里。 拍卖师显得感慨良多地对众位参加竞拍的人说道。那位获得竞拍的赵家中年男子倒是挺有礼貌的，他笑着对那位重情义的拍卖师道， 王先生，你尽管放心吧，千钧会交给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人。 年轻人，我喜欢年轻人，敢闯敢战，不像我们这种老骨头哪里也走不动了。年轻人好，适合千钧。 拍卖师也是性情中人，马上就大笑了起来。这位汪先生显然也不是一般人，没人对他这种自我行为说三道四。 千钧， 莫凡很喜欢这个名字。灵品雷种他们拥有自己的灵性，有如同生灵一般的性格脾气，于是他们也将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名字。千钧是力量的词，而雷作为元素系中最充满力量气息的魔法，以千钧命名再合适不过了。以后自己的所有雷系魔法将和火系魔法一样拥有了一个前缀，他就是千钧。竞拍会上出现了很多莫凡听都没听到过的东西，赵满言也都会顺带解释给莫凡听，不少也是莫凡很感兴趣的东西，比如说一些附带效果的魔器。魔具和魔器是有一定差别的，魔具一般只能够跟灵魂相连，激活之后可以幻化出特殊力量的战斗装备，而魔器呢，多半是一些附带滋养效果的东西，大多是无法激活的物品，比如说竞拍上卖的一个叫做毒火戒的东西。这种戒指称之为魔器，它将给所有释放的火系魔法上附加上一种火毒效果，可惜这种戒指价格比零级的火种还贵，莫凡是不可能买得起的。 下一件物品想必有很多人会感兴趣， 这是一枚蓝绒巨雀的蛋，经过特别鉴定，已经确定该蛋是可以100%孵化。召唤系的法师们，你们可以出价了。哦，差点忘了，这蓝绒巨雀拥有蓬莱云雀的血统，只要将其养到成年，其实力应该不亚于一只成年战将级妖魔的实力。蓝绒巨雀足以载人飞行，也是无与伦比的飞行坐骑，它的底价为7000万，现在可以竞拍了。 拍卖师一脸专注地说道。蓝绒巨雀的蛋一出，整个竞拍会全场都骚动了，价格尽管高达7000万，然而出价的人比比皆是。莫凡都差点被这帮有钱人给吓到了，在他以前的世界观里，1亿这种单位都是想都不敢想的，现在这种蓝绒巨雀的蛋都卖到7000万了，而且还是底价。 你也是召唤系的，就没有为自己弄一个幼虫的打算吗？ 赵满岩询问旁边的莫凡。你觉得我像买得起这种东西的人吗？莫凡一阵苦笑，能够驾驭兽的只有两种法师，一种是心灵系的法师，还有一种就是召唤系的法师。召唤系的中阶魔法是契约召唤，契约召唤和次元召唤有很大的不同。次元召唤是从次元位面中呼唤出一个与自己有精神印记的游荡生物前来战斗，这种生物在人间逗留的时间很有限，并且你无法确定它什么时候会在次元位面中死亡，或者出现明显不愿意参战的迹象。而契约召唤，那就是召唤系法师真正的核心技能了。召唤系法师可以自行寻找任何一只野外的妖魔，与之签订契约，契约一旦建立，该妖魔将彻底成为法师的幻兽，100%忠诚地跟随在左右。说白了，次元召唤那是临时工，召唤出来的过程中还在不停地消耗魔能，其在战场中战斗越久，消耗的魔能越多。契约召唤的那才是亲儿子，他就是和一只本身就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妖魔签订契约，契约一旦成功，该妖魔就等于被驯化了，并终身伴随。 你把资源浪费在次元生物上是没有意义的，次元生物终究不是长久的伴战，但契约幻兽，那就是你砸在上面多少资源，往往回报就有多少。我建议你啊，要是有得到什么炼兽的资源，最好留给你的亲儿子。 赵满岩说道。7000万的东西我可买不起。 大哥，你干嘛买蓝绒巨雀？能够飞行的妖魔幼宠本身就贵得离谱。 好吧，召唤系星辰要埋入到星云级别应该还需要不少时间，虽然说多一只召唤兽将提升不止1倍的战斗力，但看到蓝绒巨雀这价格，莫凡觉得自己要弄到好的幼宠也不知道得何年马月了，这些东西未免也太贵了，貌似自己还在中阶法师级别吧，这些东西大部分也是作用给中阶法师的，那到了高阶魔法师，那些东西都贵到什么程度，动不动就得几亿几亿的吗？难怪那些人说没钱别做魔法师，真是大实话呀。 接下去拍卖的是一件插队品，大家先不要着急，这件插队品相信你们都需要的。 拍卖师一招手，示意女郎将新的宝物给送到拍卖台上来。 看到这个器皿，我想大家就应该知道这次拍卖的是什么了吧。 拍卖师微微一笑。 精魄？ 什么级别的精魄？如果只是奴仆级的，那未免有些太不合适了吧。 拍卖师故意卖了一个小关子，等大家议论了一番才道。 这是一枚战将级精魄，出自寄生类妖魔，大家都该知道，越特殊的精魄做成星云魔器的概率也就越大，像星辰魔器、星云魔器这种素来供不应求的东西，相信其最重要的原料精魄也一定是大家所喜爱的。那么战将级寄生类精魄竞拍开始，起拍价1200万。 从出价的人次可以看出，什么竞拍物品是不愁卖不出去的， 像蓝绒巨雀蛋这种东西，多半是卖给很有钱并且有召唤系法师的人，出价竞争不会太过激烈，需要的人群也有限。可精魄这种东西，直接挂钩的是星辰魔器和星云魔器，试问有哪个魔法师是不需要星辰魔器和星云魔器的？战将级精魄价格并没有像蓝绒巨雀蛋那么高，可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一听说是极其罕见的寄生类妖魔精魄，那出价简直不眨眼的。 精魄这东西相当畅销的，你以后要是再有收集到精魄，可以直接联系今天那个鉴定师，是我们赵家的人，他绝对不会宰你。 赵满言对莫凡说道。莫凡也确实很意外，这战将级精魄好歹也是千万级的物品啊，可莫凡发现在场的每个人都好像出了一遍价格，这东西相当紧缺呀，难怪可以直接插队。正好小泥鳅坠可以收集残魄和精魄，要不以后就靠卖精魄赚钱了。话说自己的小泥鳅坠好像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还没有挖掘到，不然为何别人杀妖无数都未必能够收集到一个精魄，而自己已经获得了两个了呢？有机会得再好好研究一下小泥鳅坠。最终鳞皮妖母的精魄以2900万的价格卖掉了。精魄一个特殊精魄真正的价值大概是2000万左右，被抬了近1000万的价值出来，可见这东西是真正的最供不应求的东西了。发财了，这一下真的发财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